让我觉得你的心早已经转不动。给你的，给你的是情深意浓，给你的，给你的当然和他不同，给你的，给你的难道你不懂，给你的，给你的怎么会有虚空。既然你，既然你心事匆匆，我不能，我不能泪眼朦胧。